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七十八集，王丽丽也被老白的骚操作搞得愣住了。 不是，你这人，你这鬼当街认爹算怎么回事？这有逻辑吗？ 刚才还说什么是小来最早的搭档，领他入行的，这就认爹了。老白是寸寸飘得高了，舌头都吐了出来，配上死人脸格外阴森。他也是急眼了，这伤敌一千自损一万的，仍梗着脖子道：“ 我乐意。” 王丽丽很不屑，老白这是妄图以高度和脸色压制他。别说老白越这样他就越不服，作为一个警察现在还穿着制服的，胆气那是足得不得了。怎么的，你基层无常，我也基层警察，上月还评了十佳优秀民警呢。王丽丽仰头指老白，拿出吼地痞流氓的气势：“ 你少来啊你！别以为做的鬼模鬼样我就怕了。” 蓝河都听不下去了，而且老白怎么还越飘越高了？真以为谁站得高谁有理吗？蓝河拽着老白的勾魂锁往下拉他，一点一点给他收回来了。胡七十九只觉得这一幕很熟悉，想了半天：“ 放风筝吧。” 行了，你也别太好强。要说起来，大家都在京城合作，这不是我还要把金门墩给他吗？蓝河摁住了老白，免得他再飘起来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干正事儿，他同事该回来了。老白不情不愿地把金门墩交到王丽丽手里，告诫道：“ 自己有同事，就别抢阴间的。” 去！王丽丽接过金门墩，才说一个字，就蹲在地上了。金门槛儿是黄漆木头的，但这金门墩可是真金子打的。他面红耳赤，就蹲姿也要挺直腰背，强行自然的道：“ 我们合作的好着呢。” 老白露出早有预料的得意笑容，长舌头一甩一甩：“ 哎，可以的，可以了。” 蓝河把两人拉开了，不然他怕老白的舌头糊了王丽丽脸上去。“ 王警官，你同事回来了。” 王丽丽的同事把车开了过来，他又看不到这鬼呀狐狸的，把车停在王丽丽旁边。“ 哎，你蹲这儿干嘛呢？” 光线比较暗，王丽丽费劲儿地抱着门墩起来：“ 这个快下来帮我抬一下。”“ 啥？” 同事下了车仔细一看就认出来了，都看过照片啊。“ 我去我去，这是不是金门墩啊？” 王丽丽把金门槛找回来才多久啊，之前就引得京城警察系统都知道他这号人了，还上了报纸，现在金门墩也找回来了，这是奔着立功去的吧？“ 对，金门墩。” 王丽丽道。“ 哪儿来的？” 同事激动的都快破音了。王丽丽看了一眼旁边冲她点头的蓝河和叉着腰的老白，硬着头皮道：“ 刚捡的。” 同事无语，崩溃地说道：“ 你上次就说是捡的。” 要不是王丽丽那荒谬的说法，上面也没质疑，上次同事就不想相信的，怎么还来一次？天下丢失的文物都让王丽丽捡去了。“ 哎呀，真的。咱们快点带回去，通知失主。” 王丽丽和同事一起上了车，往警局开去。蓝河在原地目送，也放心了。“ 哎，我也得回去了，这天伦之乐嘛，我就不享受了。” 蓝河似笑非笑地看着老白，老白无语，他带着魂不吝的劲头，发出了不孝子的声音：“ 哎，给我钱和装备。”“ 哎呀，回去给你们补。” 蓝河道，“既然装备有用，那就多叠叠吧。”胡七十九心中唏嘘：“ 这何止是富，这是当富王了。” 狼河回去时候，魂魄还没到宋福潭的车里，远远就看到车外好些人围着，都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。过去一听，他们都在劝宋福潭开门。 狼河怎么老不行？ 玄光老师，你开开门吧，我们陪着一起去医院看看。 咱们都不是专业的，虽然您说没事，还是让医生看看吧。 宋福潭说道。可以，我现在就送他去医院。 那我也去吧，开下门。 导演回复道。宋福潭无语，陈星阳拍完结尾都溜了，倒是导演一直盯着追问动静，想看看蓝河要不要送医院，他有种不妙的预感。宋福潭无法，蓝河比较急，走得匆忙，而且刚离婚就被导演注意上，否则他直接约定把身体带到蓝河家外等待都比较好。导演也是出于关心，加上怕组里出事，蓝河听了两句觉得好险，幸好自己离开的还不算久，赶紧钻了进去，回到自己的身体翻起身来。 蓝河？ 导演看他起来大松了口气。 哎呀，你终于醒了。 导演啊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让大家担心了？我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刚刚就是睡过去了，太累了，睡得比较死。 蓝河连忙下车对导演道。 就是睡着了？ 导演狐疑道。 哪里不舒服？ 没事，着凉了，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拜托玄光老师在他车上安静暖和的睡一下也就好了，谢谢玄光老师。 蓝河赶紧为宋福潭证明。 哦，是这样， 导演放心了。 那小周快点把蓝河送回去啊，好好休息。 玄光老师也对不住了，耽误您回家了。 宋福潭连忙解释道。 没事，他 之前蓝河都是等到收工让宋福潭捎回家，顶多就陈星宇他们知道，现在不由分说工作人员已经把他给搀上了，带到剧组的车上。蓝河只好苦着脸回头和宋福潭道别。 玄光老师再见啊，今天打扰你了。 宋福潭无语。导演和其他人看的都是一寒，怎么蓝河一跟玄光说话他脸色这么难看？我去，之前不让他们看蓝河，不会根本就是对蓝河有意见吧？明明看之前的相处还算正常，也没啥交情，难道是耽误他收工让他不开心了？文人心思太深了。蓝河浑然不知剧组已私下流传起了奇奇怪怪的八卦，他就关注了一下第二天的新闻，果然有说继金门坎儿后金门堆儿也寻回，神奇之处在于是同一名警察捡回来的，堪称缘分。另外网上还有关于觉慧寺古钟再次莫名响起的新闻与讨论，头一次还说什么检查保养，这次难道也是检查？不对吧，肯定是有什么怪事。灵异相关的博主和论坛都讨论得热火朝天，思路非常广。百年镇邪的古钟突然响起，到底是妖邪作祟还是高官祈福？与今年处处法会是否有何关联？不过很快就给辟谣，就是一患者发病了，冲进觉慧寺拿头撞钟，医院的图都出来了，搞得那些分析了半天的博主很尴尬，重开话题。一个人的脑壳到底有多硬？京城的怪谈实在太多了，这条实在翻不起什么大浪。蓝河这边除了跟着剧组跑，就是在家叠纸，半月时间疏忽过去，转眼就到追的首映礼了。首映礼在春节正式上映之前举办，地点在京城一家大商场内的影院，邀请了一些观众、媒体、明星前来参加，场面相当热闹。蓝河的经纪公司虽然小了点，没经验了点，但进礼服做造型还是会的，把蓝河收拾得整整齐齐，正装出席。现场陈星阳成名已久自然不必说，他没女朋友，把姐姐陈星宇带来了， 柳纯阳用的是其他角色，也多是老面孔。走红毯时尖叫连连，宋福坦也来了，他不但自己来捧场，还带宋其云一起来。宋其云就很纳闷，他本来拒绝了，想好好休息，和老婆一起去看看岳父，但是莫名其妙被岳父赶出来参加活动。不管为啥来，宋其云的出现，这让媒体相当兴奋。两大导演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宋其云这么不爱露面，都来捧场首映礼了。蓝河本人的心情打早上起来就没平静，准备入场时愈发激动了，就像是交上去的答卷终于要出分数了，焦急地等待着。宋福坦不走红毯，只在上去前拍了拍蓝河的肩膀，他看蓝河有点焦躁了。嗅到宋福坦身上若有似无木质的香调，让蓝河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平静下来。看着他的眼睛，宋福坦的眼睛墨玉般漆黑幽深，就像一步踏进去就会陷落。他无意识地喃喃道：“谢谢。”宋福坦察觉他在盯着自己的眼睛后，便也挪不开视线了，被蓝河看着，让他有些微紧张期待，又不愿移开目光。 走啦，上红毯去了。 柳纯阳突然出现，狂笑道：“ 你跟我一起，迫不及待要诈骗观众了。” 蓝河和宋福坦都无语了，柳纯阳把蓝河给拉走了。他挣扎着回头冲宋福坦招了招手，对方便露出一个浅笑。周慧琴是个幸运观众，抽中了官博发的追首映礼入场票。他平时工作忙，旅游是没时间了，也就看看电影作为消遣。最近看了追的预告片，说实话，他一开始选择持续关注的理由和其他观众可能不太一样。其他人要么冲着柳纯阳的口碑，要么喜欢陈星阳，甚或觉得蓝河很惊艳，而他先是觉得蓝河的眼睛让他有点熟悉的感觉，但朋友要问起来为什么熟悉，他又不好说了，因为实在无法告诉人家。他觉得这位演员的眼睛部分隐约有点像自己遇到过的一个鬼差，那个鬼差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在纸扎的公交车上。 说出来大概会被当成疯子吧。 当然，这是一开始的印象，后来多看了几个预告片和蓝河的节目，周慧琴就觉得蓝河比较可爱灵动了，而那位来老爷是厉害厉害，带了些温柔，其实大不相同。 世间人物总有相像，却不可能一模一样嘛。 围观红毯时，周慧琴也拿着海报和相机，边拍照边请明星签名。蓝河和柳纯阳一道出现时，他就和旁边的观众一起挥手：“ 蓝河弟弟，弟弟看这边。” 蓝河闻声看过来时，露出一个有点青涩的笑容，见到真人唇边的梨窝，周慧琴他们都更心醉了。 啊，好甜。 看视频图片和真人确实不太一样，真人更加立体更生动。周慧琴以前只看电影不追星，这次围观红毯，只觉得现实里的陈星宇美得要发光了。蓝河一笑，他心也是狂跳，挪不开目光，情绪已经越来越高，更期待之后的放映。不多时，活动进行到了影片放映，大家各自入座，影厅内灯光暗下去，现场逐渐安静起来。周慧琴也调整好呼吸，激动地等待着。终于，昆仑影业那熟悉的盘龙 logo 出现在了大屏幕上。电影自然从男主角开始，柳纯阳的电影叙事节奏向来为人称道，运镜和剪辑都很有特色，让观众有种酣畅淋漓的快意。陈星阳饰演的男主角孟景一出场，就抓住了人的眼球，由他铺开了一个疑案。现场不同的观众群体都有差不多的想法，柳纯阳水平相当稳定，稳定的高。直到第20分钟，蓝河饰演的张寻春才出现， 在他出现前，先是一段精彩的歌群戏份。在孟景的指挥下，他的歌群和对方撞盘，歌哨声作为 BGM， 五音俱全的歌哨组成了乐曲，悠扬入天，伴着鸽子们的战斗般的动作而变化，不断冲锋，歌哨声也越来越激昂，画面快速切换，带动起观众的紧张心情。周慧琴也是看这部电影才通过角色们的话语知道歌哨是什么，他没想到鸽子的戏份还能这样拍，明明是歌群相撞，特效处理后愣是被柳纯阳拍出了两军对阵的气势，而且细节也相当丰富自然，那歌哨的融合编排也特别好，让周慧琴看得很爽。接着仰角拍摄戏，明亮的画面中张寻春翻墙出现，他干净，神采飞扬，镜头推进，特写下灵气满溢，周慧琴甚至听到深州好些人发出了低低的叹息声，这是带着美好的赞叹，包括他自己也感觉到已经徐徐转粉了。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